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童话《夜莺与玫瑰》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剧本《人参娃娃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奥斯卡·王尔德1854年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，1900年去世。他是19世纪英国，准确来讲是爱尔兰，但当时由英国统治，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。他以剧作、诗歌、童话和小说闻名，是唯美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，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的童话代表作之一《夜莺与玫瑰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一位年轻的学生大声说道，他说过只要我送给他一些红玫瑰，他就愿意与我跳舞，可是在我的花园里连一朵红玫瑰也没有。这一番话给在胜利树上自己巢中的夜莺听见了，他从绿叶丛中探出头来，四处张望着。大学生哭着说，我的花园里哪儿都找不到红玫瑰，难道幸福竟依赖于这么细小的东西？我读过智者们写的所有文章，知识的一切奥秘也都装在我的头脑中，然而就因缺少一朵红玫瑰，我却要过痛苦的生活。夜莺对自己说，这儿总算有一位真正的恋人了，虽然我不认识他，但我会每夜每夜地为他歌唱，我还会每夜每夜地把他的故事讲给星星听。现在我总算看见他了，他的头发黑得像风信子花，他的嘴唇就像他想要的玫瑰那样红，但是感情的折磨使他脸色苍白如象牙，忧伤的印记也爬上了他的眉梢。年轻学生喃喃自语地说，王子明天晚上要开舞会，我所爱的人将要前往，假如我送他一朵红玫瑰，他就会同我跳舞到天明，假如我送他一朵红玫瑰，我就能搂着他的腰，他也会把头靠在我的肩上，他的手将捏在我的手心里，可是我的花园里却没有红玫瑰，我只能孤零零地坐在那边，看着他从身边经过，他不会注意到我，我的心会碎的。 夜莺说，这的确是位真正的恋人，我所为之歌唱的正是他所遭受的痛苦，我所为之快乐的对他却是痛苦。爱情真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东西，它比绿宝石更珍贵，比猫眼石更稀奇，用珍珠和石榴都换不来，是市场上买不到的，是从商人那儿购不来的，更无法用黄金来称它的重量。年轻的学生说，乐师们会坐在他们的廊厅中演奏起他们的弦乐器，我心爱的人将在竖琴和小提琴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，他跳得那么欢快，连脚跟都不蹭地板似的，那些身着华丽服装的臣仆们将他围在中间，然而他就是不会同我跳舞，因为我没有红色的玫瑰献给他。于是 他扑倒在草地上，双手捂着脸，放声痛哭起来。他为什么哭呢？一条绿色的小蜥蜴高高翘起尾巴，从他身边跑过时，这样问道。是啊，到底为什么？一只蝴蝶说，它正追着一缕阳光在跳舞。是啊，到底为什么呢？一朵雏菊用低缓的声音对自己的邻居轻声说道。他是在为一朵红玫瑰而哭泣，夜莺告诉大家。为一朵红玫瑰？他们叫了起来。真是好笑，小蜥蜴说。他是个爱嘲讽别人的人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可只有夜莺了解学生忧伤的原因，他默默无声地坐在橡树上，想象着爱情的神秘莫测。突然，他伸开自己棕色的翅膀朝空中飞去，他像个影子似的飞过了小树林，又像个影子似的飞越了花园。在一块草地的中央长着一棵美丽的玫瑰树，他看见那棵树后就朝它飞过去，落在一根小枝上。他高声喊道，给我一朵红玫瑰，我会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，我会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。可是树儿摇了摇头，他回答说，我的玫瑰是白色的，白的就像大海的浪花沫，白的超过山顶上的积雪。但你可以去找我那长在古日鬼气旁的兄弟，或许他能满足你的需要。于是夜莺就朝着那棵生长在古日鬼气旁的玫瑰树飞去了。给我一朵红玫瑰，他大声说，我会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。可是树儿摇了摇头，他回答说，我的玫瑰是黄色的，黄的就像坐在琥珀宝座上的美人鱼的头发，黄的超过拿着镰刀的割草人来之前在草地上盛开的水仙花。但你可以去找我那长在学生窗下的兄弟，或许他能满足你的需要。于是夜莺就朝那棵生长在学生窗下的玫瑰树飞去了。给我一朵红玫瑰，他大声说，我会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。可是树儿摇了摇头，他回答说，我的玫瑰是红色的，红的就像鸽子的脚，红的超过在海洋洞穴中飘动的珊瑚大扇。但是冬天已经冻僵了我的血管，霜雪已经摧残了我的花蕾，风暴已经吹折了我的枝叶，今年我不会再有玫瑰花了。我只要一朵玫瑰花，夜莺大声叫道，只要一朵红玫瑰，难道就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它吗？树回答说，有一个办法，但就是太可怕了，我都不敢对你说。夜莺说，告诉我，我不怕。树儿说，如果你想要一朵红玫瑰，你就必须借助月光用音乐来造出它，并且要用你胸中的鲜血来染红它。你一定要用你的胸膛顶住我的一根刺来歌唱，你要为我唱上整整一夜。那根刺一定要穿透你的胸膛，你的鲜血一定要流进我的血管，并变成我的血。夜莺大声叫道，拿死亡来换一朵玫瑰，这代价实在很高。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。坐在绿树上看太阳驾驶着他的金马车，看月亮开着他的珍珠马车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山楂散发出香味儿，躲藏在山谷中的风铃草以及盛开在山头的石楠花也是香的。然而爱情胜过生命，再说鸟的心怎么比得过人的心呢？于是他便张开自己棕色的翅膀朝天空中飞去了。他像影子似的飞过花园，又像影子似的穿越了小树林。 年轻的学生仍躺在草地上，跟他离开时的情景一样，他那双美丽的眼睛还挂着泪水。夜莺大声说，快乐起来吧，快乐起来吧，你就要得到你的红玫瑰了。我要在月光下把它用音乐造成，献出我胸膛中的鲜血，把它染红。我要求你报答我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你要做一个真正的恋人。因为尽管哲学很聪明，然而爱情比它更聪明。尽管权力很伟大，可是爱情比它更伟大。 火焰映红了爱情的翅膀，使他的身躯像火焰一样火红，他的嘴唇像蜜一样甜，他的气息跟乳香一样芬芳。学生从草地上抬头仰望着，并侧耳倾听，但他不懂夜莺在对他讲什么，因为他只知道那些写在书本上的东西。可是橡树心里是明白的，他感到很难受，因为他十分喜爱这只在自己树枝上做巢的小夜莺。他轻声说，给我唱最后一支歌吧，你这一走我会觉得很孤独的。于是夜莺给橡树唱起了歌，他的声音就像是银罐子裹沸腾的水声。等他的歌声一停，学生便从草地上站起来，从他的口袋中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。他对自己说，他的样子真好看，这是不能否认的。他说着就冲过小树林走开，边走边自言自语，但是夜莺有情感吗？我想的恐怕没有。事实上他像大多数艺术家一样，只讲究形式，没有任何诚意。他不会为别人做出牺牲的，他只想着音乐。人人都知道艺术是自私的，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歌声中也有些美丽的调子，只可惜他们没有一点意义，也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。他走进屋子，躺在自己那张简陋的小床上，想起他那心爱的人儿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 等到月亮挂上了天际的时候，夜莺就朝玫瑰树飞去，用自己的胸膛顶住花刺。他用胸膛顶着刺整整唱了一夜，就连冰凉如水晶的明月也俯下身来倾听。整整一夜，整整一夜，他唱个不停，刺在他的胸口上越刺越深，他身上的鲜血也快要流光了。他开始唱起少男少女的心中萌发的爱情，在玫瑰树最高的枝头上开放出一朵异常的玫瑰。歌唱了一首又一首，花瓣也一片片地开放了。起初，花儿是乳白色的，就像悬在河上的雾霭，白的就如同早晨的祖缕，白的就像黎明的翅膀。在最高枝头上盛开的那朵玫瑰花，如同一朵在银镜中在水池裹罩出的玫瑰花影。然而这时树大声叫夜莺把刺顶得更紧一些，顶紧些，小夜莺，树大叫着，不然玫瑰还没有完成，天就要亮了。于是夜莺把刺顶得更紧了，他的歌声也越来越响亮了，因为他歌唱着一对成年男女心中诞生的激情。一层淡淡的红晕爬上了玫瑰花瓣，就跟新郎亲吻新娘时脸上泛起的红晕一样，但是花刺还没有达到夜莺的心脏，所以玫瑰的心还是白色的，因为只有夜莺心里的血才能染红玫瑰的花心。这时树又大声叫夜莺顶得更紧些，再紧些，小夜莺，树高声喊着，不然玫瑰还没有完成，天就要亮了。于是夜莺就把玫瑰刺顶得更紧了，刺着了自己的心脏，一阵剧烈的痛楚袭遍了他的全身，痛得越来越厉害，歌声也越来越激烈，因为他歌唱着由死亡完成的爱情，歌唱着在坟墓中也不朽的爱情。最后，这朵非凡的玫瑰变成了深红色，就像东方天际的红霞。花瓣的外环是深红色的，花心更红的好似一块红宝石。不过，夜莺的歌声却越来越弱了，他的一双小翅膀开始扑打起来，一层雾膜爬上了他的双眼，他的歌声变得更弱了，他觉得喉咙给什么东西堵住了。这是他唱出最后一曲，明月听着歌声竟然忘记了黎明，只顾在天空中徘徊。红玫瑰听到歌声更是欣喜若狂，张开了所有的花瓣去迎接凉凉的晨风，回声把歌声带回自己山中的紫色洞穴中，把酣睡的牧童从梦乡中唤醒。歌声飘越过河中的芦苇，芦苇又把声音传给了大海。快看，快看，树叫了起来， 玫瑰已经长好了。可是夜莺没有回答，因为他已经躺在长长的草丛中死去了，心口上还扎着那根刺。 中午，学生打开窗户朝外看，啊，多好的运气啊，他大声说，这竟然有一朵红玫瑰，这样的玫瑰我一生也不曾见过，它太美了，我敢说它有一个好长的拉丁名字。他俯下身去把它摘了下来，随即他戴上帽子，拿起玫瑰朝教授家跑去。教授的女儿正坐在门口，在纺车上纺着蓝色的丝线，他的小狗躺在他的脚旁。学生高声说道，你说过只要我送你一朵红玫瑰，你就会同我跳舞，这是全世界最红的一朵玫瑰，你今晚就把它戴在你的胸口上，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，它会告诉你我是多么的爱你。然而少女却皱起眉头，我担心它与我的衣服不相配，她回答说，再说宫廷大臣的侄儿已经送给我一些珍贵的珠宝，人人都知道珠宝比花更加值钱。学生愤怒地说，哦，我要说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一下把玫瑰扔到了大街上，玫瑰落入阴沟里，一辆马车从他的身上碾了过去。少女说，忘恩负义，我告诉你吧，你太无理了，再说你是什么，只是个学生啊，我敢说你不会像宫廷大臣的侄儿那样鞋上钉有银扣子。说完他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朝屋里走去。学生一边走一边说，哼，爱情是多么愚昧啊，它不及逻辑的一半管用，因为它什么都证明不了，而它总是告诉人们一些不会发生的事，而且还让人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东西。说实话它一点也不实用，在那个年代一切都要讲究实际，我要回到哲学中去，去学形而上学的东西。于是他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，拿出满是尘土的大书读了起来。 好了，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童话《夜莺与玫瑰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童话的优美与残忍我们都已经很真切地感受到了，这体现了王尔德作为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创作观念与认知方式。他们并不介意将美的东西创作出来再彻底摧毁，只要这个过程中有美就够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王继厚、刘喜婷的剧本《人参娃娃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相传很久以前，有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。长白山中一棵生长了1000年的人参精灵，为了解除人间的苦难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换来春回大地，万象更新。至今，人们还亲切地称它为人参娃娃。这一年春天又一次来到长白山，山泉姐妹们手挽着手唱着歌，在白山大地欢快地流淌。阳春仙子驾着春风，迈着轻盈的步伐奔向人间。于是冰消雪化，万物复苏。忽然间寒风骤起，大雪纷飞，冰魔王来到了白山，他凶狠地念动咒语。 刺骨的寒风吹吧，吹吧，漫天的大雪飘吧，飘吧。我要寒彻大地，冰封万物，要让白山永远没有春天。 顷刻间草木冰封，百兽冻僵，山泉姐妹被冻成一个个大冰瘤子，阳春仙子也被冰魔王施展妖术困在冰中里。已经复苏的白山 又被冰天雪地覆盖了。看着这一切，冰魔王发出了得意的狂笑。 阳春仙子大声呼唤着， 人参娃娃，人参娃娃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呀。 伴随着一股腾腾热气，人参娃娃从冰天雪地中钻出地面。他腰间系着红布兜兜，头上开着七瓣参花，腕上长着五指绿叶，他飘然来到仙子面前。 仙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阳春仙子指了指冰中。 娃娃，冰魔王为了永远霸占白山，阻止我给人间带来春天，用魔法把我的仙气锁在冰中里了。你能救我出来，帮我夺回失去的春天吗？ 人参娃娃深情地望着仙子。 仙子，你是春天的象征，白山的希望，是你每年春天带着一江春水来到白山，给山林带来生机，给人间带来欢乐。仙子，我一定要救你出来，可是我不知怎么救你呀。 仙子告诉人参娃娃， 你到人间去寻找一个有着一颗愿为大家献出一切的滚烫心的人，只有他能敲响这口冰钟，冰钟一响，冰魔王就完蛋了。 按照仙子的话，人参娃娃下山来寻找有滚烫心的人。他来到一座村子，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推让一个土豆，谁也不肯吃，心想， 让我试探试探，看看他俩是不是我要找的人。 人参娃娃在一旁哭了起来。那个男孩叫亮哥，他走过来拿出土豆，关切地说，娃娃，你穿得这么少会冻病的，我这有个刚烤好的土豆，你趁热吃了吧，暖暖身子。那个叫俊美的女孩也说， 这个土豆我们本来想留给奶奶吃的，看你冻成这个样子就给你吧，我们再给奶奶想办法。 人参娃娃高兴地跳了起来。 哦，我找到滚烫的心喽！ 说完一溜烟跑出了村子。 人参娃娃到人间寻找滚烫心的消息被冰魔王探听到了，他要把人参娃娃要找的人都杀死。刚才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，一条毒计在他心里生出来。 借每年上供的机会害死亮哥和俊妹。 冰魔王派黑风怪把村里的人赶到村子的中央，黑风怪高声嚎叫着， 哎，你们不是吵着要春天吗？冰大王有旨，今年上供不收牛羊，不要糕点，只要你们献上一对童男童女，冰大王就给你们春天。 这一下人群像炸开了锅， 这真是造孽啊。 哎呀，活人可万万羡不得呀。黑风怪把脸一沉，凶狠地喊， 谁也不许吵，现在开始抽签儿。谁要是抽到有趣字的签儿，谁就献给大王了。 黑风怪把一把都写有趣字的签插在香案上的香炉里。此刻人参娃娃混在人群中，他看穿了黑风怪的把戏，从地下悄悄溜到香案下，钻出地来，偷偷抽出一根签，把上面的趣字擦掉，等人来抽签。 黑风怪 有意让亮哥第一个抽签儿。人参娃娃把那根签儿举到亮哥眼前来回晃动，亮哥顺势一抽，一看没字，长长的松了口气。 黑风怪顿生疑心，急忙跑到案桌前查看，人参娃娃来不及将所有签上的字擦掉，只好又钻回地下。 黑风怪又让俊妹抽签儿，俊妹抽的签上当然有字，立刻上来几个喽啰把俊妹抓了起来。 亮哥愤怒地从柴堆中抽出斧子， 放下俊妹，要去我替他去。 说完抡起斧子要和黑风怪拼命，他哪里是这伙妖怪的对手，黑风怪上前一把抓住亮哥，阴阳怪气地说， 嘿嘿，这正好是一对童男童女，来人把他们俩都带走。 亮哥和俊妹被冰魔王一伙抓进了冰魔洞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王继厚、刘喜婷的剧本《人参娃娃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儿童剧剧本，有动物，有神奇的本领，还有正能量，演出时还加入了大量的歌舞场面，增强可看性，所以很受小观众的喜欢，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多项大奖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失去亲人的痛苦，犯罪之后的忏悔，痛定思痛的感悟。金马拍案，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，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大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喜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